长得也很美丽，蹲下身来轻声细语的安慰尤先生。哎呀，尤先生一合计，背不住是仙女下凡，嗨，他都得疾病了还想这个呢。是啊，就说啊，当时神志不清，就觉得身边来了这么一位姑娘，身穿蓝衣蓝裤。那当然其实呢，衣服的颜色还是有区别的，但是他不是脑子已经不清楚了吗？他就觉得身边来了一位蓝衣仙女儿啊，夸把这遮阳伞支起来给他挡着阳光，而且还安慰他不要着急啊，我们已经打电话了，120是马上就到。话音刚落，那边嗡嗡嗡呀来了，赶紧啊跟这个医务人员把这位生疾病的尤先生搭上车送到医院。到医院呢，因为这个他是要交费的，您知道吧，甭管是急救啊挂号，这位姑娘还给尤先生垫付了一部分医疗费，整个都安顿好了。一看呢没他什么事儿了，这位素不相识素昧平生的好姑娘悄然离去了，溜达了。再过一会儿呢，经过医务人员的紧急抢救，尤先生是醒转过来，哎呀，砰一把就把大夫手攥住了。医生谢谢您啊，没事没事，应该的，快点，怎么着，把那位仙女给我请过来。哪有仙女啊，蒙圈了吧，你这脑子是不是还没醒过来呢？我是看见她了，是有一位姑娘。哦，您感情跟她你们不认识？我根本就不认识啊，完全陌生的人。哎呦，大夫说你得好好谢谢人家，一路上陪伴你过来，而且给你垫付了医疗费，起先我们以为那是您的亲闺女呢。哎呀，尤先生感动啊。那么那位问了，这尤先生怎么突然之间躺地下了呢？一个是中午饭没吃，再有一个呢，他之前呢出过车祸，受过伤，有内伤外加高血压，几种病赶一块儿，哐当躺下了。就什么意思，讲这个故事呢，一个是大伙儿到了夏天，天热嘛，三伏天嘛，有那个慢性病的朋友得多注意了。再有一个没说嘛，这是正能量，给那位啊帮助素不相识的路人的那位好姑娘点个赞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个甭管是出门办事儿啊还是干什么的啊，自个儿都得多加小心啊，安全是头一位的。信息时报讲一档的事儿，事情发生在广州从化，那儿有温泉知道吧，还产荔枝呢啊。杨贵妃，嗨，说哪儿去了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这个最近啊当地打了一起官司，苦主啊到法院告状，向公交公司索赔67万元。为什么呢？出人命了。去年的事情，当地啊有一位王大爷60多了，退休在家闲来无事，说附近有一个公园，经常到那个地方去散步锻炼，每天呢是坐公交来回。坐公交嘛，这位老王头呢还夹着小心，就是上车之后啊，紧挨着公交车后门靠窗户那个位置坐那个地方，他觉得坐后头安全。谁成想，嘿嘿，出事儿了。这车呀行至在半道，赶一红灯，这前面呢有辆车呀来了一急刹车，他这一急刹车不得了，后面这公交司机一看呀坏了，也踩了一脚刹车，这脚刹车踩的有点大发，王大爷坐那车后头一不留神，就这惯性啊，老头这人就出去了，脑袋就找那个公交车那车门不有一台阶儿吗，就找那台阶儿去了，啪就磕上了。坏了，那位说这还不得磕的啊，不是，当时倒是没大事儿，但是送到医院之后一抢救一治疗坏了，没救过来，内伤太重了，老人家走了，家属不干了，不答应了， 你这公交车公交公司有责任呢，是不是啊？为这个打官司告状，到法院索赔去了。索赔给不给，给多少咱们另当别论，但是呢提个醒儿，哎，没说嘛，出行啊得特别当心，特别是老年朋友。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，话了话外的周末新闻书场，我是李欣，讲几个故事啊，都是逮坏人的事情哈。有这么个说法，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，叫心魔。心是心脏的心，魔是魔鬼的魔。年轻人好用这个，哎呦，这人呐失心疯啊，他这个心魔，心魔作怪呀、啊，啊，心里面有鬼，就这意思。本来呢是做好事儿，结果呢好到最后呢把这事儿做坏了，不光那个，还被这给逮进去了。开始是见义勇为啊，后来呢是敲诈勒索，好吗？差哪儿去了？可说呢，新闻晨报的报道。事情发生在五月中旬，上海松江那个地方。说是啊，哥两个好朋友啊，发小，多少年没见了，一个叫刘渊，一个叫郑子明。哈，这个俩人聊天吧，吃饭吧，吃饭，吃完饭这个喝茶，喝完茶喝咖啡，喝完咖啡再喝点豆汁儿。哎，麻呀，就这个意思吧。就是越聊话题越多，呵，天南地北啊，大到国际形势，小到家长里短，呵，哥俩好长时间没见面了，说不完的话。俩人呢开着车呀，在这个道边上停好了，说一看时间坏了，好家伙，竟聊天了，没注意，这都凌晨两点了。哎呀，咱们这真是啊，这个多日不见，见了面之后真是啊，太有的可唠了。哎，那再聊十块钱的吧。刚要说话，突然之间耳轮中就听到附近有人喊抓小偷啊。刘渊正子明一看啊，这还得了，光天化日啊，不是天黑着呢，那也不行啊，哪有小偷。闪目观瞧，看见路边有一男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跑过去了，后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追上来了。一看是一棋牌室的老板，大胖子跟在后面追，哎呀，抓住他，抓住他！两位年轻人，他偷我东西，别让他跑了。刘元正怎么一看呀，这还了得啊？偷东西跑不了，大吼一声：“大胆的毛贼，你往哪里呀走？”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哥俩一路追下去了。他们俩人不是有车吗？一个往前追，另外一个赶紧打着了车，在后面开车追。你想他人他跑不过车呀，没跑俩街口，那车一别本儿，把这贼就给别躺下了。后面过来那小伙子上去，啪，这一拳，好家伙，打得乌眼青似的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刘渊郑子明赶紧上前，把这人抹肩头拢二背，咔嚓给摁那儿了。怎么回事？说。哎呀，我偷点东西，偷什么了？也没偷什么值钱的，他那棋牌室啊，他有点零钱让我给薅过来了，好吗？零钱你都不放过呀？啊，你太过分了你，你必须得把你送交公安机关法办喽！哎呀，您别这样，救我一命啊！哎呀，快点吧，求你们了，快，你们放我跑吧！我这不行，我这不能再那什么了，我不能再去公安机关了，怎么着啊？我好几进宫了，好吗？惯犯是吗？刘渊郑子明一合计，哎，别忙，等会儿，哎，他说的有道理啊，啊，有什么道理啊？这是个机遇啊，这什么叫机遇啊？你看看，他是犯事儿了，他不乐意去公安机关，是吧？咱俩人呢，虽说把他逮住了，这叫什么？见义勇为，是吧？帮忙逮坏人，但是咱俩人也是慈悲心肠啊，是吧？咱是也是搭着，反正是吧，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嘛。嗯，那位说你什么毛病，什么意思啊？嗨，我就想这咱们也不能白来一趟，是吧？你就说你弄一个见义勇为，要这虚名干嘛呀？来点实惠的啊。哈啊，你看啊，我说这个小贼，你这个不想去公安机关吗？我不想去，我吓死了，我真不能去公安机关。你要不去，那你就 我们哥两个恐怕你不能让我们白来一趟啊，你们什么意思啊？拿2万块钱吧，甭废话啊，回头把你放了，我们俩就跟没见过你似的，这比你去派出所强，去派出所你偷东西那好得了吗？必须得法办了啊。哎呀，不是你们这个，你们能落落价吗？这还划价呢，我他没那么多钱。你有多少钱啊？1万5行不行？我还没有，我兜里面就2000，偷的。哎呀，我自己的，我偷那点零钱都是钢镚知道吗？哎呀，2000，你说你这我要2万，你给2000，你们这白来的。也是哈，那行，那就先这样吧。我告诉你说啊，这就算打折酬宾了，知道吗？哎，我这个啊，这算是我们放你一马，这是莫大的恩惠。你回头到佛爷面前给我们烧香，你听见没有？哎呀，这没问题，你甭管了。您猜怎么着？这俩人好吗？一闪念间动了邪念了，把这盗窃这犯罪嫌疑人他给放了，放了就过去了呗。过什么去啊？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那小偷没跑几步，让后面赶过来的群众给逮着了，扭送公安机关，然后前后一查一盯，对，好嘛，这还一敲诈勒索的呢，一块逮。 哎，我说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？ 必须有啊！说小偷啊，哎呀，这个《钱江晚报》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浙江宁波，这贼啊，太不注意个人卫生了。是吧，味儿窜得很，不是那个意思。这是6月下旬的事情啊，说是呢派出所里面来俩人，俩小伙子气喘吁吁，慌了慌张，哎呀同志帮个忙，我们报案，我东西让人偷了，你们二位是啊，我们二位是工友，我们打工啊，住的一个宿舍里头，屋里面就我们俩人啊，你看是谁东西丢了，是我的，我东西就是我是什么，是笔记本电脑啊，鼠标啊，这都没了，是吧，还丢点钱。哦，那你们附近有监控录像吗？有，门口一探头，好了，警察说有探头就好办了，把这个探头录像调出来一看，呀哈，就他们反映可能是啊犯罪嫌疑人作案那个时段，正好在他门口出现一可疑人员，上身穿的是绿色的衣服啊，底下是套了一件红色的裤子，呵，警察一看这个搭配啊，绿色的衣服，红色的裤子，嘿，这家伙啊醒目，哈哈，这个有个性，搭配的好啊，哈哈，好啊，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衣着特征呗。但是犯难了，为什么呢？除了这个线索之外呢，没有旁的线索，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。从目前的情况上来这个来看呢，也不是熟人作案。哎呀，这个丢电脑这小伙子自认倒霉，心说那要这么着不行就算了，警察说别算了呀，你都报案了，反正咱们盯着吧，再有什么新的情况咱们及时通报，是吧，我们把电话留给你啊，派出所电话，你要发现一些可疑的人员或者线索呢，你赶紧跟我们联系。小伙子一合计，行，新的话说这也就这样了，还联系什么呀，都没线索了。谁成想第二天晌午天光放亮，这个丢钱这哥们儿啊，跟他那工友俩人出去办事儿去，打这个某个机关门口刚出来，打眼一看，呀哈，这不是他吗？谁呀？就是那贼偷我东西那小子。为什么呀？他没换衣服，好吗，大热天2天了他不换衣服，这不吗，绿上衣红裤子，红配绿吗？哎呀，跑不了，就是他，长得也是啊那模样，是吧，反正是长得那么张头鼠目的，哈哈，对，长那模样。赶紧的，哥两个说啊，一个你盯住了他，另外一个我赶紧去报警。没过多一会儿，警察跟着就来了，将此犯罪嫌疑人是当场擒获。逮住之后还问他呢，哎，我说2天了你怎么不换衣服啊，我这个业务忒忙了，好吗。再说一个啊，批量盗墓，那位说盗墓笔记看多了，嗨，跟那没关系，那是小说，这是现实的生活，真事儿啊。事情发生在杭州建德那个地方有些日子了，说当地警方啊不断接到报案， 老百姓有的都哭着就来了，哎呀，我跟你说这太难了，这个警察同志您必须帮忙，怎么回事啊？快说吧，怎么了？哎呀，这玩意儿这刨坟掘墓的太可恨了，你说这什么人呢？这是啊，刨坟掘墓啊，我们家那个墓地呀、啊，让人给毁了。有的是公墓，公墓管理方也来了，可不是吗？说是好，恨不得一晚上撬好几个，什么意思？怎么偷？这是现在。当下人们当代的墓啊，它不是古墓啊，古墓里面说是过去啊，古代有那个什么摸金校尉啊，什么什么什么盗斗的呀，那个盗墓贼，他是从里面盗的是文物啊，可以倒卖啊。现在咱们这墓地里它有什么？不就骨灰盒吗？哎呀，可说呢，你说骨灰盒，这盗墓的太混账了，把我们家老家那骨灰盒都给弄洒了，哎呀，洒一地，哎呦，我们这心里难受啊。警察同志，你必须得给我们做主。警察一想，哟，这事儿还真得合计合计，找一找，太可恨了啊！这个在农村来说，刨坟掘墓，这是这了不得啊！这是啊，这是深仇大恨呐，是不是啊？必须得赶紧将此案侦破。那么，经过调取现场的监控录像呢，警方锁定了一名多次出现在案发现场的嫌疑男子，他有嫌疑。根据他的体貌特征，这么一走访呀，还真有了新的线索。有一公交司机说了，哎，这男的我认识，头段时间啊，就这人太奇怪了，每天每的坐最早的一班车，就坐我这公交车啊，坐头班车，每天都干这个，挺奇怪的，他干什么呢这人？而每次这个站点都距离那公墓是很近的位置，他每次都在那个位置下车。根据这个线索，警方很快就查清楚了，这人谁啊？就是一个姓李的，30来岁，说是啊，多年前啊结了婚了，那后来呢跟媳妇儿没过到一块儿去，就离婚了。离婚之后呢独自生活，而且呢没有固定工作。打听了一下，街坊说，嘿，这姓李的啊，这小李子了不得，头些日子跟媳妇儿不是离了吗，也没有固定工作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是吧，真没什么生计。哎，最近好家伙混整了，显得很阔绰，那意思还可以啊，最近好像挣点钱，问他吧他也不说，跟你这打哑谜。哎呀，反正嗨，这社会，你这东西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，说你干嘛去？你到底是干嘛了？你挣这么多钱？嗨，我什么挣钱啊？我这挣都是辛苦钱，知道吗？但是确实也是啊，也是智商都到这儿了，所以能挣到这份钱啊。哥，你们我就告诉你们，来钱道你们都不会，你们都不懂。街坊一听这人怎么说话不着四六啊，把这个情况反馈给警方。民警同志一听，嗯，这人有门有问题。根据他的这个行动的规律，某一日凌晨4点来钟，这姓李的大早晨啊又赶头班车去了，把出租房那院门拉开一条缝儿，滋妞滋妞滋妞滋妞滋呀呀呀，门分左右，往左边看看右边看看啊，这个还是安全的，是吧，这么早谁会拦着我做生意啊，走吧。刚刚一出门打号都砰，一只手搭肩膀上了。哎，我说这么早干嘛去啊？啊，我去趟公墓。到公墓干嘛呀？我做生意是吗？你看看我是谁？扭脸一看，呀，警察！当时就吓得坐地上了，带派出所去吧。没过多久，在警方的追问之下，招供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这姓李的什么意思？嗨，一个很偶然的机会。说是没固定工作嘛，闲来无事，闲的发现呢有一坟墓啊，公墓里头啊有一个坟头，他那个封口不瓷实，骨灰盒露出来了啊。这姓李的一看，这骨灰盒怎么出来了啊，好奇心太重了，我看看吧。你说骨灰盒有什么好看的呀？哎，忽然之间一扒拉，发现这骨灰盒边上啊，墓穴里面有十几个一块钱的硬币哟。姓李的一看，哎，太好了，哈哈，晚饭有辙了，嘿，好吗？天无绝人之路啊，这是上天老天爷给我指的一条生财之道啊，太好了。哎呀， 这个墓里头有钢镚儿，那背不住那个墓里头它有金条啊，这可都说不好的事情，是吧？现在有些人迷信，哎呀，这个家里面亲人去世了，下葬了以后不定给什么陪葬品呢，是吧？听说都有给啊苹果手机的，哈哈，看看吧，看看吧，打那儿起好吗？他就算是以公墓为家了，他就住坟地了。不说了吗？见天的，每天的赶头班车，天没亮就去公墓，借着那个天蒙蒙亮那个亮光，在那个黑漆漆的墓地里面，干嘛呀？撬坟玩，把那坟头上那个什么砖头啊给撬松动了，在里头摸呀，看看看有什么东西。哎呀，看看，这没什么呀，那玩意儿你说有吧，也有点儿，是吧？这反正是有点什么这个首饰啊，那不多啊。当铺呢，当了几千块钱，但是他这个做发财梦啊，他这欲壑难填。心的话说不行啊，我还得再找找啊，找找。哎呀，这个要是墓穴里头没埋的话，那就只能是看看骨灰盒里头了啊。他把骨灰盒那盖儿给打开了，然后呢，把手伸进去。哎呀，那位说这人怎么这样，是在里面掏。哎呀，掏掏掏。哎呀，你说这里头他就没有个机缘吧，喝好吗？谁往里头搁那东西啊？就这样折腾来折腾去，折腾到公安局去了吗？警察还说呢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说说吧，为什么干这个事儿？嗨，我这不是原来不也说有那个古代盗墓的吗，是吧？我就是摸金少尉啊，你还上尉呢啊，是吧？我居前生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，你就是鬼迷心窍，知道吗？你呀，嘿嘿，等待法律的审判吧。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朋友的捧场，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。 霓虹灯有点亮，夜色渐张狂，偏偏是我为爱逃亡，醉在异乡。莫非天不许人痴狂，幸福由身边流传，心好乱，谁把梦锁上。有人为情伤，失去主张，渐渐觉得有点沧桑。谁才是今生盼望，不常去想象。为情忙，世事终究无常，还有多少苦要我去尝。若不是还想着该回到你身旁，早就对命运投降。别让情两难，把梦锁上，我愿为你逐风浪，不管多忙或多伤。我愿为你逐风浪。 现在是北京。